第一次全能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12月23号在革命首都平壤开幕。大会将对巩固各基层党组织，使之成为坚决保障思想和领导的唯一性，与人民群众形成浑然一体的战无不胜的统一体，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斗争中的成就、经验、缺点和教训作出分析和总结，就根据主体革命新时代的要求，改进和加强各基层党组织工作的任务和途径进行讨论。大会有将党组织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事业的先锋组织，为社会主义守护战和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身奋斗的基层党委委员长、中央和地方的党务工作者参加。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步入大会主席台。黄炳瑞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中央和各道党委的负责干部、模范基层党委委员长在主席台就座。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为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致开幕词。大会上记报告后，一些党委委员长做了发言。大会再继续进行。